毛美珍。 啊，毛美珍，听我刚才听人说那个，你们这儿来了一个北京的老师是吗？ 是的。 是男的女的？ 大的。 多大了？ 三十一。 三十一。 我听说他帮助过你是吗？ 课题你高中我就学会了。 你在多大的时候他帮助的你？ 今年高中。 今年对他帮你交了学费以后你感动吗？ 感动。 你也是初中毕业是吗？ 是啊， 初中毕业到这儿来的。那你本身就是这个村子里的人是吧？ 不是，可是曾经有就是学校有一个村。 啊，那你不是这个，您不在这个村子里住，你也不是这个村子的人。 不是 啊，那你就是现在在学校里住是吧？ 嗯。 那您现在在这住，那您是民办老师是吗？ 代教。 啊， 代教。 代教的 啊。 是啊。就是说你第一次来给他们上课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心情？ 我在这里是三年的。 啊？ 这年是三年的。 在这已经待三年了。 我来了，他们是一年级了。 来的啊？那你把他们从年级一直到了现在？ 硕士三年级的。 已经带到现在了是吗？ 啊。 啊，那你一来的时候就教这个班？ 啊。 然后一直教到现在。 是啊。 那就是说你您第一次给他们上课的时候您是多大？ 十八岁。 那您现在是 二十。嗯。 啊，那您当时给他们上第一节课的时候，您都做了什么样的准备？ 第一节课一节就是干时间，是给他们思想教育 啊， 思想上的教育。 啊，给他们教思想上的教育，就是第一节课就完全就是教育，跟他们孩子沟通是吧？ 沟通啊， 就跟他们思想上的沟通，感觉上的沟通。那就说这些孩子有没有特别调皮的，就是让您特别的那个，就是说特别操心的？ 也有。 那就是说那个也和他们 是 他们要打架了是吗？ 啊， 教育 我也不打他们啊，不打他们，只有给他们教育 啊。谢谢啊。 不 有一位老师，几十年化作山叠的岩石，残骸之飞出山的世界，山林花结出山外的果实。即是秋风诉说着 安全家的 这个 玉， 是不是直呼呀？ 是的。 玉 北玉 山里的孩子知道怎样去珍惜这份得来不易的学习机会，他们认真地念着每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字。学习的机会太难得了，可是唱歌的权利每个人都有。同城市的孩子一样，山里的孩子们也有他们自己喜欢的歌，并且同样认真地唱着每一首歌。下面这一段就是山娃子们和圣基艺术学校的小演员们对歌的声音，您仔细听听，可能您根本就无法分辨出哪些是山娃子，哪些是小演员。 再唱一段好吗？行吗？行吗？求求你们了，再唱一段好不好？ 唱 一段。来，我把你们的声音录下来，然后我让你听，好不好？ 好。 来，唱吧。 预备起。 流浪的日子里，想念你。 接上，冬天的雪呀，来一起唱。 冬天的雪呀，来一起唱。 再上一个，再上一个。 你看我给我发家的家哟嘿丢，走吧走吧，把我接里要吧要吧，把我走哟，我又要下山过一路，大地让我家把我家家越过。 唱一个你们山的歌，你们这山西的歌。 嗯，然后预备起唱啊，预备唱。 记得当初离开家乡，带着家族梦想，这家部队四家大家四家大船船是流水，转眼我就有退伍把家还，忘不了的一日家几家的狼狈，忘不了的一次手无高级的姿势，跌倒的样板里最大表流最大 表， 其实我正当着当我不愿离开部队。 挺好啊，挺好。 昨天的山河擦掉不得苦劳为共产党领导的战线国疆，组织展开社会主义化的祖国， 大哥大姐姐上是不是？再来一个，我们再朗诵一个，我们再来一个，行，来，哎，行。唱什么歌？最后一首歌啊，咱们结束了啊！来，来，李丽媛长， 李丽， 哎，你起来吧。 来，开始。 我们的家。